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叶倩文演唱的《祝福》。 过去过去，多少次心雨。 林志炫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。林志颖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。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。 陈百强，一生何求。 一生何求，常决断放弃与拥有。 蔡依林，布拉格广场。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。 光良，童话。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。 林忆莲，至少还有你。 至少还有你，值得我去珍惜。 郑智化，星星点灯。 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。 朱冰倩，真的好想你。 真的好想你。 李圣杰，痴心绝对。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 陈明，快乐老家。 把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。 庾澄庆，对你爱不完。 对你爱。 古树下， 忽然看见一个影子在我面前摇晃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刘欢演唱的《天地在我心》，这首歌呢是动画片《宝莲灯》的主题歌。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，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。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。我带我解开秘密，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，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。我

for you. I'm standing in the light. But you hide behind the color of the the color of the 下面我们欣赏的这首《默契》是蔡健雅在2001年推出的歌曲，由著名音乐人姚谦为蔡健雅量身创作而成。 不是说我爱你，一定是个规矩，我不想骗你。对不起，跟着时间走下去。将带我们该走向哪里、yeah ？我们有默契，爱就算了力气，自然就可以。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华丽，就在我的耳里，在我的心里。 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。

以后我等待，等待重叠的伤害，等待轮回的无奈。没有谁能左右明天，没有人能抓紧时间，别让记忆朦胧你的脸，别想知 听到的是羽泉演唱的《隔世情人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温岚的《能不能》。前天阙歌这一时段，您还将欣赏到陈百强的经典老歌《一生何求》，张惠妹《记得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周笔畅带来的《号码》。 我不认识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声音里藏着我的心事。雨下的是否都是你的讯息？你是否就是守护天使？你的呼吸是宇宙爱言歌词，在最神秘的距离 却痛了心底，你轻轻叹息，感动了这城市，雨下了是否都是你的讯息，你是否就是守护天使，你的呼吸是一首爱的歌词，在最神秘的距离 只休，回头太多的愁，欲寻求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什么无法解释的是错漏，刚刚听到看见却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夜深何久，常决断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摸不到一场空，夜深何久，迷茫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想到我所失的敬意是我的所有，只休，回头太多的愁，欲寻求却偏失去，不盼却在手，我得到什么无法解释的是错漏，刚刚听到看见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何久，常决断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摸不到一场空，夜深何久，迷茫里永远看不透，

声宣布 是蔡依林的代表作，这首歌是电视连续剧《上班女郎》的主题歌，意境唯美。 轻轻上透着光，彩绘的玻璃窗，做事的哥的事，脚蹬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，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， 再放， 静静欣赏， 再想 你的浪漫， 再看。